这口味好，喝到身体里之后，它起码是有营养的，它起码是真正健康的好东西。 是， 家里老人小孩都能喝，而且喝完之后呢，大家去自己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各种各样的不一样，但是整个的精气神啊，整个的精神面貌，您会感觉到自己那种不一样。 好了，那今天呢，为大家来提供的这个组合呀，是非常丰富， 一盒是十包，加起来110天， 110天，110袋啊。好，那么市场这样呢，要1000多块钱，但是今年我们只要299元，299元，我们将。近快4年的时间依然啊保持299元，这就是厂家他们的诚信，他们的担当啊和他们的自信啊。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 秋天的叶凋零在漫天落叶里面，泛黄世界。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双节瑞麟羊奶真的是放大招了，广播之音价不仅每盒做到了99元，而且仅需订购6盒就送一床保暖舒适的驼毛被。 嗯， 力度 上皮细胞生长因子，你像我爸妈喝这个羊奶呢，是因为它的这个钙质高，特别是瑞麟羊奶是强化钙质的，每百克达到了640毫克呢。 你看咱俩一说羊奶的好就说不完，但是要提醒各位的是，日常羊奶是很贵的，但您遇到了我们广播直销渠道，不用市价的258元一盒，只要99元。而且双节活动，订购6盒就免费赠送一床5斤重的厚实保暖的驼毛被。 嗯， 注意哦，不是棉花，也不是化纤，是驼毛被。 对对对，所以电话4007106108才会这么火爆啊！像2695的一位这个王先生就说了，自己老婆还有父母，还有90多岁的这个姥姥，全家都在喝瑞麟羊奶。 嗯， 确实不错，而且喝着也不膻，关键是不加蔗糖。你像我们这个年纪。就不能多吃糖。 还有6381的赵女士是看中了驼毛被，说反正这奶嘛。 2695的一位这个王先生就说了，自己老婆还有父母，还有90多岁的这个姥姥，全家都在喝瑞麟羊奶。 嗯， 确实不错，而且喝着也不膻，关键是不加蔗糖。你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就不能多吃糖。 还有6381的赵女士是看中了驼毛被，说反正这奶嘛都是要喝的，被子不是节日哪能送呢。 嗯， 对，确实没送，春节的时候还是8盒羊奶才送的。 对对对， 这一次啊您肯定是赚到了。 嗯，所以要提醒各位啊，的厚实保暖的驼毛被。那新朋友解释一下啊，这个羊奶呢是获得羊乳制品金奖的，全部是来自于羊乳之都陕西富平的优质生态奶源地，而且制作过程非常的严苛。 嗯， 所以我们很自信的说啊，每一滴的瑞麟羊奶都是纯度高的好羊奶。 6盒呢也就是90包，能喝上3个月，一共才594元。此外呢，此刻下单不光能带走这么多的羊奶，而且还有一床大被子是免费带回家。 嗯， 电话您得赶紧来拨打了，4007106108，4007106108。 啊，没错，我们来看到有一条信息是订购成功的董先生说的。 嗯， 他就说平时工作很拼很累，顾不上自己老婆和孩子，更是难陪父母。到了放假了，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才真正的感受到时光一定要慢一点，希望全家都能身体健健康康的。 嗯， 确实是这样啊。 是， 钱没了可以挣，但是健康没了，再多钱人也是受罪。也许咱们说500-600块钱可能是一次哥们儿的聚会吧，送客户的2条烟一瓶酒的花费。 嗯， 但是呢，如果今天您听咱们的，换成羊奶能让自己和家人喝上3个月啊，每天都能感受到羊奶的滋养，大量的维生素群啊，包括各种的一些营养成分啊，全部进入身体。对了，今天还能抱走一床驼毛被，是不是很值呢？ 嗯， 各位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辉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为了使大家了解这个糖尿病病人微循环病变所引起的一些合并症，那我们这一讲给大家讲讲微循环的基本功能。那么这个微循环的基本功能有这么几个，一个就是进行运送和进行物质交换，它是就是向组织和细胞供给氧气和养料，带走他们代谢的产物。因为它只有一层壁啊，非常非常薄，我们上回说了啊，血液循环在这流得很慢，只有 0.41 秒，所以它这个壁非常薄，允许这个小分子物质自由的进出，再加上毛细血管网啊，它这个交织成网，有足够的场地和面积交换。所以在这儿呢，就我把我们身体里主要的东西，好的东西就放下了，把这个坏的应该排出的东西就带走了。因此呢，微循环是保证我们人体细胞正常代谢和生命活动方面最主要的这个意义。大脑细胞啊，我们知道含氧量很少，维持正常代谢啊，它就不足两分钟，它一个氧量少，一个能量它不储存的，所以必须靠微循环供给氧才能正常活动。而大脑它代谢的二氧化碳要经过血液运输到肺，然后排除，所以如果这个含碳的物质排不出去，不能够随着这个循环到我们的肾脏，然后从尿排出去，所以这个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形成了脑的微循环障碍，大脑细胞没有氧供给了，就产生废物又带不出去，这样就使得脑细胞死亡，然后出现各种的精神和神经症状。所以我们说呢，它是一个运送和进行物质交换的一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呢，它还沟通全身各个组织细胞，它除了这个运送和进行物质交换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全身各个细胞之间的沟通作用。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了，血管是输送血液的管道，就像一个大河一样啊，逐渐分支，然后到周围组织器官。它又跟这个河流不同，就是一个河流啊，一般呢，它就是经过这个河道就流入大海，而这个微循环呢，它从血液微动脉经过很多的毛细血管汇合，然后进入微静脉，再回到大静脉，再回到心脏，再从心脏呢输入到动脉和微动脉，这样来周而复始的使我们这个生命啊不止。这样呢，人体的细胞所产生的多种化学物质，它们的分子可以进入毛细血管，经过血液的循环送到比较远的组织细胞发挥作用。你比如这个肝脏，它合成的能量就通过循环送到肌肉，能够供给肌肉运动的能量，然后有一些激素，也是女性激素啊，男性雄性激素、雌性激素啊，雄性激素睾丸那产生的睾丸素啊，如果要这个到了男性身上就发生第二性征，比如肌肉强壮啊，喉结增大啊等等。然后女同志的呢，就到我们卵巢，雌性激素，这样就使得我们女性啊，有这个很好的皮肤啊，还有乳房发育啊，这个子宫发育啊等等这些。如果这个细菌侵入淋巴结以后，淋巴组织产生很多的这个免疫物质，像抗体啊、补体啊、白细胞接触等等，要通过这个血液循环送到细胞侵入的局部就发挥作用。微循环这种沟通细胞之间的联系作用，就保证了能量的输出、能量的输送和信息的传导，所以这在正常人呢也非常需要的，这是它第二个功能。第三个功能呢，是最主要的，它是保证血流量。既然微循环对我们的生命啊特别特别的重要，那微循环怎么保证血量可以随时到我们人体的组织细胞这个去需要而不间断呢？微循环的一些小血管，比如微动脉和微静脉，它的血管壁平滑肌可以收缩和舒张，改变小血管的口径，从而呢就改变了微循环的血流量。一般来说啊，微循环的血流量 它的调整通过三种形式，一个就是通过它的神经系统，比如我们在这个平常的时候，有的人说谎了，或者是这个害羞了，他这脸色呢就变红，这就是通过了神经的作用，然后面部的小血管扩张，就使着这个脸呢就红了。通常体内的交感神经啊，分布到这个微血管壁上，就是微动脉、微静脉，它们的兴奋起到收缩血管的作用，使着血流量减少。反之呢，它们就抑制带来的血管的扩张。你比如这个人在害怕的时候、恐惧的时候，脸色苍白、手出汗，脸色苍白就是因为啊，这个交感神经兴奋，然后就使着这个微血管上的一些肌肉呢，它就收缩，然后就这个收紧。那血液流通不过去了，脸色就苍白了，这就是通过神经的调整，来这个实现血流往前走。还一个呢，就是组织，局部呢有多种化学物质对血管的作用，比如我们前头提到的啊，你哪儿长了疖子了，由于皮肤受到细菌感染了，这个局部呢就产生一些化学物质，比如组织胺呐、缓激肽呀等等，就引起小血管扩张。这些化学物质呢就通常成为体液因子，这个体液因子呢它就引起小血管收缩，引起小血管，有的引起小血管扩张，总的来讲就成为体液调节。了解哪些因子参与了微循环，就使我们可以控制体液因子引起微循环的紊乱。这也是一种，就是局部组织它产生许多化学物质，对小血管有收缩、有舒张的作用。第三个呢，在没有神经体液的影响下，这个微循环的血压升高时候，小血管的肌肉就会主动的收缩。反之，当血压降低的时候，它又会主动的扩张，就成为机缘性的调整。这种调整呢，就使得微循环的血流量呢，这样的调整呢，就使微循环的血流不随着血管内的压力的变化而变化。就是说，它有一个叫做机缘性的这个来影响我们血微循环的收缩，这就不受血管血压的影响了。所以对局部的微循环血流量它就能够起到恒定的作用，但它又有一定的限度，小血管内的压力过高和过低的时候会影响它的血流量，而且体内不同器官的微血管有不同的调节类型，它们与神经的分布啊、体液调节啊、还有机缘性的调整啊的这个差异有关。一般来讲啊，皮肤还有骨骼的肌微血管收缩带来的微循环的障碍发生的比较早，就是我们能够看到啊，你脸部潮红了或者脸部苍白了，能够看到病人出现皮肤苍白啊或者发凉等症状，而心脏的微循环的障碍就发生的比较晚，它出现的紊乱常常是严重的后果。因为这个如果脑部和心脏的微循环发生病变以后呢，你就可以发生脑细胞和心脏细胞的死亡，特别是心脏啊，我们给大家介绍过，心脏一根心肌有一根微循环，你要一根不通了，那它那根心肌就不收缩了，就不失去了它心肌的功能，所以呢就容易引起心梗啊，或者是脑梗啊，或者是脑出血，或者是心脏梗死，那这些呢都跟这个微循环的保证血流量的机制有着直接的关系，不管通过神经调整，还是局部很多的化学物质对血管的作用，还是呢机缘性的调整，那么这三种呢在不同的器官上有不同的调整。那我们知道我们人体是一个非常精细又非常复杂的一个整体，到现在也没有很好的最彻底的了解清楚，哪部分是哪部分是什么样，而是大致上的我们知道。那微循环这部分呢就是比较晚的，以后比如50年代以后我们才进行研究这个，而现在呢研究它不但是微血管的病变，而且跟淋巴液和组织液的这个调整呢都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微循环通过它的最基本的生理功能，运输和进行物质的交换，然后沟通各个组织细胞之间的平衡，然后保证微循环的血流量，这样就使得我们这个身体的最基本的基础打得好，那人体呢就健康。如果你有了病影响这个，你能够身体比较健壮，这些功能比较存在，那你就在成活的机会或者病好的机会呢比较多， 身体呢就比较好。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我们知道啊，在中医学保护中呢有悠久的文化，同时它也是个精品。我们这个中国的老百姓啊，给灵芝非常多的美好寓意，说它吉祥富贵长寿，有这样的象征。但是虽然是一种寓意，但是呢很早的一本书神农本草经就已经我们的先人在用灵芝给人治病也好，给人这个预防也好呢，就发现了灵芝呢它可以经常用的过程中益气补虚，健身增智，扶正固本，延年益寿。这是两三千年前我们祖先总结的一个经验，但是现在的研究灵芝十大类150多种有效成分，其中60-70种药理活性非常强，药理作用非常全面，而且呢在我们防病和治病的过程中起到非常好作用的这些物质，那基本上起到的作用跟我们这是16个字的总结它是非常相近的，就是很相通的，最后的结局都是给我们带来健康啊！你比如益气补虚，健身增智，扶正固本，延年益寿，那就证明了我们这个人整体他这个非常的健康，脸色红晕啊，活的寿命也长啊，睡觉也好啊，精力也充沛啊。那么现在医学的研究呢就更证明了这个。那在这个之前400-500年前李时珍他也在他的本草纲目上就记录了，说这个灵芝啊补益五脏之虚，你比如说它益肝气，明目，安精魂，益心气，增智慧，益脾气，安神，益肺气，通利口鼻，治上逆咳喘，益肾气，通九窍，利水道，益精气，肩筋骨，利关节，好颜色。你看现在的中医学这个理论呢研究呢就说它有四大功效，清血退火，消炎补养，就是补养就是养生的养，就说明呢灵芝它含有的这个高分子水溶性的灵芝多糖，三萜类的化合物灵芝酸，以及生物碱、生物总碱、酶类的物质、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一些这个甘露醇类的物质，再有就是18种氨基酸、14种微量元素，这些物质呢在我们经常用的过程中它通过了三大系统，比如这个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这三大系统的稳定，然后呢就增强了我们身体的平衡性，还增强了我们身体的自我的修复能力，促进康复，然后呢就能够使得我们的新陈代谢也正常，特别是它抗氧化的作用，你比如灵芝多糖它本身呢就可以去除我们身体里的自由基，抑制自由基的产生30%多，而且呢它使得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包括我们的脱氧核糖酸和核酸，包括我们身体的脱氧核糖核酸和核酸，就使得他们的这个抵抗自由基侵害的能力能够增长80%几。那这个抗氧化的作用在灵芝来讲呢就非常非常的比较突出了，再加上灵芝里头啊灵芝多糖啊还有这个灵芝酸啊，锌元素啊、锰元素啊、硒元素啊，能够非常好的双向平衡我们的免疫功能，弱的让它升上去，强的让它降下来，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再有就是呢它能够使得我们身体的核糖核酸和脱氧核糖核酸合成蛋白的能力增加，这样就使得我们细胞的再生和修复能力能够得到非常好的保证，而且呢能够维护我们身体的这个生理功能的正常。这些呢在我们用灵芝的过程中啊不管是这个血液循环系统啊，特别是微循环系统的维护上就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那血液循环微循环的维护就能够使我们的氧气供应足，使我们的养料供应足，使我们的毒性物质排出去，毒气排出去，这样的平衡就达到了我们身体的一个健康状态。 今天的平衡养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